欢迎大家来到学人沙龙，今晚咧请咗两位非凡人物，佢哋除咗系好朋友之外咧，仲有一个共通点就系好玩。饮光老师咧出晒名贪玩，一个潮语都可以化成诗。王二喺文人嘅外表之下咧，原来读理科噶，觉得写作好玩，年纪轻轻咧已经出版第一本书啦。今日题目系写作有几好玩，同埋呢啲好玩嘅灵感喺边度嚟咧？先介绍嘉宾先，喺我左手边有诗人饮光老师。 Hello， 系。 有作家王怡 ，Hello， 同埋我好拍档黄仲远阿 Muse，Hello， 大家好。 咁今晚咧主要想提一下，即系点样写作系可以咁好玩，然后呢种好玩嘅灵感可以源源不绝嘅去支撑我哋创作咧，咁样。咁但系喺即系开始之前， 系啊，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头先讲话佢两位系好朋友， 系咯。 咁我见佢哋应该喺写作嗰时候嘅阶段唔同啦，开始啦， 应该系啦， 系咪？你哋點樣認識嘅呢？而且點樣結交成為朋友嘅呢？ 飲光老師， 我自己就好早就喺報刊上認識王怡啦。好早我哋就喺突然間有個人個名好年青，然後係咁出眾嘅小說家咁樣嚇。可能嗰陣時仲係中學係咪？ 係嘅。 但係報紙上就我哋睇到 係王怡中學嘅。 王怡通常嚇可以帶到一個咁好一個創作嘅人，咁王怡喺好早就喺個報紙上認識。 王怡個版本係點嘅咧？ 其實我覺得其實同飲光叔叔都有啲似嘅，就係好多時我覺得香港作家互相認識都係由作品開始睇起先啦，即係聽講呢個人作品幾好喎，或者聽講呢個人幾好喎咁樣。咁飲光叔叔當然係香港好受尊敬、好出名嘅一位前輩詩人，咁所以我都係細細個睇你嘅作品大㗎。咁但係到我哋真係喺脱離咗紙本喺現實生活裏面成為朋友咧，我記得應該係我哋幾年前喺平洲你有一個讀詩會，嗱嗰陣時應該係啱啱出咗詩集，咁然之後咧剛好。我哋彼此中间又有好多共同朋友啦，可能系你嘅编辑啊，或者系研究你嘅学者，或者系身边一啲诗友，就话不如 冇咁夸张， 有嘅，就我记得佢哋话不如我哋一齐约埋就入平洲捧你场咁样。 主要系平洲嘅缘故啫。 系啦，咁仲要我记得好好笑嘅就系嗰一次咧，应该系第一次正式同你出去玩。咁咧，但系咧就劳烦到饮光叔叔发生咩事咧？就系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搭船去离岛，通常船期中间可能都会隔得比较耐啦。咁刚好嗰一朝佢哋约埋一齐食完饭喺平洲食完饭先至去诗会。咁我就因为要教书就迟咗入去平洲。咁我喺个船上面就话。救命啊！我冇饭食噶咯，咁样。跟住饮光叔叔就话：咁我帮你留饭啦，咁样。咁系啦， 所以你第一次嘅认识其实系你诈娇，然后成功。 都唔系嘅，系真系要解决呢个肚饿嘅问题。咁然之后结果咧，佢哋因为十几个人食饭，嗌咗十几个餸，结果就出现咗一个好传奇嘅十餸饭饭盒。 哦， 系啦，因为饮光叔叔好担心我会错过一啲美食。咁就每一樣餸都夾落去個飯盒度。 唔一定係我啦，可能我夾一樣，其他人夾第二樣，即係夾埋埋嘅緣故。 係可以感受到飲光叔叔身邊係有一群同佢一樣咁好玩同埋慷慨嘅朋友，確保我食到十個餸。 飲光老師一路俾我哋即係喺文壇裏面，我哋感覺就係隨和啦，然後都係好善解人意嘅，即係同埋係一個其實。我都幾多時間會有陣時都真係會見到飲光老師嘅，即係前輩級嘅作家啊、詩人，有啲未必咁容易會現身嘅。但係飲光老師係好支持嘅，即係好多時候會有一啲活動嘅時候，都會以一個支持者角色，好容易去傾偈。但係剛才聽咧就係你哋因此個結緣其實都係由食物開始嘅喎，呢兩個係你哋。兩個都喺你哋作品裏面啦，喺你哋嘅生活裏面都好重要嘅素材喎。 以為即係開始啫，原來其中都有嘅。譬如咧，我哋會一齊去經歷啲食榴蓮嘅滋味啦，係啦，或者佢介紹我食一啲極品嘅雪糕啊。人知道雪糕唔係好簡單，我哋以前嗰種咁嘅味道嘅、 雪糕有極品嘅咩？黃燕係你冇介紹過我哋食嘅。 因為又係一啲奇妙嘅小故事，就係、是、咧我係一個好中意孭書包出街嘅怪人嚟嘅。咁每一次咧約飲光叔叔出街咧就。 成日會收到可能是朋友贈書啊，或者忍唔住又買兩本書啊。咁飲光叔叔就成日嫌我書包重，就搶我個書包去幫我孭。咁我唔可以咁樣噶嘛，唔可以叫一位前輩幫我孭書包。咁但係咧又真係拗佢唔贏，又搶唔翻個書包。咁我記得我好似係有一次隨口講就話啊，我哋要去嘅目的地，我知道嗰度附近有好好食嘅雪糕。既然我搶唔翻個書包，我去到目的地請你食雪糕啦，咁樣咁就變成咗我哋之間嘅一個即係小玩笑咁樣。總之有啲咩事就請你食雪糕啦，咁樣。而家我哋就係周圍去試香港好食嘅雪糕。 以前我就係佢書童啦。 喂，但係我就咁聽你上嚟咧，我仲以為大家咧應該係會成日傾咧啲詩詞歌賦啊，寫作嘅情況。但睇起上嚟，大家係常嘅，應該係約去食嘢。是不是都喜欢煮食呢？所以这些是你们的聚会会是多。 我自己就不是太一般煮食的、嗯、是、嗯、不是很热衷于或者是很最深于整食食、嗯。当然都有少少是要自己、解决自己食食的东西的时候才是、嗯嗯、 才是做 的。但食物食物都是你会入题、嗯、即是在诗度入题的一个媒介。 是其中一样嘢啦，生活嘅嘢嚟噶嘛，吓、嗯、见到嘅嘢、谂到嘅嘢、食过嘅嘢，吓或者人哋介绍嘅嘢，诸如此类都系。 或者其实食物系一个我哋可以用嚟聚头嘅地方，即系可能喺香港比较唔似外国，可能话大家嘅聚会多数系喺屋企进行。咁喺香港，既然大家屋企都咁挤迫嘅时候，咁我哋不如一齐出去饮茶啦。咁、有阵时就系喺一啲比较即系所谓非正式，唔系好似大家坐定定，然之后讲一场讲座咁样嘅状况之下，反而有一啲好有趣嘅关于观察生活或者文学啊、写作啊、发表啊等等嘅事情才可以更加容易去讨论到。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有趣的，即是有时候如果在街撞到我们在喝茶、是会无端端一边在斟着茶，另外一边在翻书听着他读诗这样。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有趣的一种生活里面的文学互动。 即是很少我们有一班作者文人坐喺度，我哋傾下咩叫創作先，咁就應該冇乜呢啲咁嘅時刻嘅。即係你話飲下茶啊，傾下偈啊，突然間諗起啲乜嘢，就可能會講起， 會， 係嘛？即係平時就算，但係剛才阿飲光老師話唔中意整嘢食，但我明明記得你係會自己整下麥芽糖餅啊。整下啲唔知又雨落又整下咁樣㗎。 哦，每嘢呢係個好簡單，唔係整嘅，你整定咗然後加工嘅嘢嚟嘅啫。 即係你唔當係整。 如果我整麥芽糖，我一定會係公諸同好加工嘅嘢啦，係麥芽糖。咁如果朋友買到啲好靚嘅麥芽糖啊，咁唔容易買麥芽糖係容易嘅。但係我曾經嘅朋友送過啲麥芽糖，好晶瑩嘅，成個玻璃透明嘅，係好靚嘅。咁我哋諗起細個，我哋食街邊嘅麥芽糖，揾個筷子撩起佢，然後撬撬，揾個餅乾夾住佢，咁就係一個好簡單嘅嘢。 簡單、簡單美，然後有趣味。我覺得呢一個係睇飲光老師嘅詩同埋黃夜小説面都會有。而另一個有嘅共通點就係行走喺個城市裏面嘅嗰種觀察力。即係呢一個係我睇你兩個作品嘅時候，當然都真係要講嘅係我細細個嘅時候就睇飲光老師嘅詩。我都幾大年紀先睇 黃 爺 小 説 打個突咧，黃爺先你唔係講我啊， 唔係講黃爺啦。咁但係得意嘅就係、是、當我知道啊，你哋兩個係朋友嘅時候咧，我又唔係好出奇喎。即係我唔出奇，意思係我覺得有一種童趣嘅本質係喺你哋兩個都會有一種咁嘅感覺俾到我。咁呢個係咪其實你哋一遇上嘅時候，其實都差唔多都聞到係嗰陣除噶啦，即係都係應該都係可以貪玩，可以出去行街係嘛？即係唔使，即係你唔會約我去行街噶嘛？即係你見到我就驚又防曬又剩咁樣，好煩，係咪咁咧，黃怡？ 我自己會覺得的確係有一種物以類聚嘅感覺嘅，即係一路聽身邊共同嘅朋友講，我印象中未見到佢本人嘅時候，都知道飲光叔叔係一個即係好冇架子嘅人啦。而且佢嘅詩作裏面有好多係拼貼同埋語言嘅遊戲。通常見到一個作家能夠將文字呢一樣，好多時會俾人當做一種好嚴肅嘅東西 去變成一個玩具的時候呢，大概我就會感覺到啊，這個人應該是可以很有玩心這樣去跟他一起相處。那見到真人的時候的確是有一種令人覺得很安全啦，很親切的感覺。那有了那種安全感之後，就會覺得啊，我可以稍微冇大冇細一啲咯，即係可以唔使好必恭必敬咁樣坐到直一直咁樣，而係啊，不如我哋試下一起玩遊戲啦。即係可能有陣時佢傳啲信息嚟嘅時候，咁佢俾上一句我下一句回覆嘅時候，好似回句詩俾你咁樣啦。即係喺日常生活裡面都能夠會覺得可以係同一個玩伴咁樣去相處，我覺得係真係非常之難得，亦都唔係好多時遇到一啲咁樣嘅人，特別係一個前輩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係好感謝你願意一路同我一起做呢個冇大冇細嘅事情。 一樣嘅表情。 呢個留翻最後一節先 感謝。唔係嗱，一個咧係我自己好好奇想問一下兩位嘅。我以為我自己是喜歡寫作的，曾經。 哦，是嗎？ 是，曾經。 叫你寫個份稿，你幾個禮拜都不交。 所以我之後知道。之後呢，我真的去寫書的時候呢，我發現它不是我想的一回事。即是我要是去到一個很，即是浸淫在一個情況，即是我想我寫了可能半個鐘之後啦，我才可能叫做入局去諗下，好似頭先所講話，啊文字可以點樣去玩咧？點樣去令到表達嗰樣嘢出嚟咧？我先至覺得有少少個趣味，但係咧，我以為我係會一話寫，我就會即刻可以寫到出嚟咁嗰只。我喺度諗下就係你幾時或者點樣去發現你覺得寫作係好玩嘅？ 任君老師。 写作哦，系一样嘢吓，咁系咪好玩咧？咁写得出嚟应该系好玩嘅，但唔一定系容易写得出嚟。我自己唔算太严肃咁写作嘅，系自己个关系吓，咁我就比较随意吓。这个随意嘅嘢，其实个个都系可以去成为一件事嘅。咁之后系一回咩事，系另一样嘢咯。咁如果叫我好严肃去写，觉得系唔一定系好玩嘅，但系。如果有啲嘢自然發生嘅，你又唔去留難佢嘅，而嗰啲嘢偶然間係似樣嘅，咁都係一個好得意嘅經驗。 咁你改飲光呢個名係咪又係隨意嘅咧？ 都算係隨意，因為我係好耐好耐以前睇咗一首詩，嗰首詩頭嘅字係飲字，最撈尾嗰個光字，咁哇得意啊！咁我都嗰陣時都唔覺得呀，都係得意，咁咪一個飲字一個光字，因為真係一個首詩嘅頭嘅字同埋最尾嗰字攞埋出嚟咯。咁 王爺呢個都幾似飲光老師嘅。對於文字嗰個敏感哦，中意拆散啲嘢，然後取一啲部分，然後重組。 估佢唔到嘅好多時，即係佢好多時係從一啲生活裡面可能實質嘅一啲紙張啊，或者係啲貼紙啊，一啲嘅遊戲已經可以黐到成身。我記得你有啲帽咧喺上面貼咗好多貼紙，呢、這個我印象好深刻。文字我諗對你嚟講應該都係類似咁樣嘅感覺，甚至詩集嘅時候你都有做好多嘅即係咁樣嘅拼貼啊。玩遊戲啊咁樣， 所以咧，我哋明白到咧，文字好玩，其中一個方式先教大家，原來係拼貼，翻嚟再講其他嘅方法。欢迎翻到嚟学人沙龙，今日题目咧就系创作最紧要好玩。咁啊，嘉宾咧就系有呢个诗人啦、饮光老师同埋作家王儿嘅。刚才咪后咧就讲开，即系究竟我哋喺即系边一个区成长啦，同埋即系嗰个地方同我哋创作嘅关系。咁然后就原来发现你哋两个都算系街坊嚟嘅。因为我咧系到今时今日咧，上环、西环、西营盘点样分咧，我仲系未分得清楚嘅。但系饮光老师就由细喺嗰度玩到大啦，系咪啊？ 上環荷里活道長大，文滿廟附近。 咁呢、這個喺嗰度，你喺街度，我見好多訪問就係呢個街度，即、就、係、是、去行啊，去睇啊。其實嗰一啲行到熟曬，睇到熟曬，其實嗰個都係一開始就你已經係知道係要我嚟做創作，定係還是冇噶？總之我就係一個鍾意喺街度行嘅一個小朋友咧。當時 冇噶，係啊，哪怕小朋友時候都係鍾意喺度行啦，作為 耐唔中寫嘢都係中意喺度行，多過中意喺度行，然後寫嘢。 係、嗯、一路行嘅時候就一路去感知嗰個地方。 嗯，係、不知不覺嘅嘢啦，有啲係回憶啊，有啲而家翻翻轉頭睇翻以前生活嘅地方啊，咁實際上係。好多嘅感覺嘅， 王二寫作咧，嗱俾我嘅感覺就係、是、你係結構強好多嘅，當然同嗰個創作個媒介唔同有關啦，即係詩同小説當然好唔同嘅、嗯。但係呢一個從行，從喺嗰個社區裏邊成長穩定感，其實喺你嘅小説裏邊都係幾明顯嘅一個投入。 哦，係啊，因為我自己其實好中意散步，好中意行街嘅。咁我細細個其實喺西環長大，所以係跨時空嘅近街坊啦。我哋係我覺得西環係一個可以俾到我好多刺激嘅地方。佢剛好好近大自然啦，因為後面就已經有龍虎山郊野公園啦。然之後下面又有好多比較古老嘅街道啊，可能係香港開埠初期比較早建立嘅近堅尼地城嘅部分啦。亦都附近有好多嘅學校啦，好多民居啦。其實你想找怎樣樣的故事或者怎樣樣的人都可以在那裡找到，所以特別對於一個寫小說的人來說，如果我想理解這個城市，用它做我的背景，用城市裡面發生的事啊，可能遇到的人物啊，甚至是一隻小貓做我的角色的話，其實在這個地區裡面行是可以收穫到很多很好的素材。 那你兩個傾偈，即是街坊傾偈呢，會不會有一種穿越劇那種 的感覺，即是講開這個地方不同的故事，然後大家的時間點又不同的嘛，有沒有這些的交談？ 這個是就是我很喜歡跟任光叔叔一起去即是中環、上環、西環飲茶然後散步的一個特色，就是呢、我看他的詩歌呢，其實裡面有寫到很多現在已經消失了的上環地景，比如說我記得你有寫過是講到是不是三角碼頭那一帶呢，現在在上環已經填了開沒了這個碼頭，但是呢我記得我看你的詩，你有寫到說細細個很多兒童在那裡玩啊，或者有一個大笪地喺人喺嗰度賣藝啊，然之後有樂器啊，又或者點樣係咪抌一個斗領落海，然之後去小朋友就會跳落去潛，係咪嗰一啲嘅故事都係喺詩裏面可以寫翻你以前嘅生活啊？ 我住嗰度地方確實係近住三角碼頭，再過少少咧就係而家嘅所謂港澳碼頭。以前港澳碼頭未起之前咧係大笪地，我細個時候五十年代嘅後期先至填一笪地方，填咗之後就係變成一个好大好大一块空地，夜晚黑就有正我所讲嘅，有人唱歌啊、卖艺啊，好似而家庙街而家已经唔系啦，系好热闹嘅庙街，好大笪嘅地方嚟嘅。咁就系我细个时候喺嗰度见到发生嘅嘢。 你有冇跳过落海啊？ 有噶，系嗰度上环一个我住嘅地方啦，系几得意嘅地方啊！荷里活道再上啲嘅咧就系半山啊，再上啲就系龙虎山。以前我哋唔知系龙虎山嘅西高山，我哋叫做青草山啊，青草山吓、或者炮台山，因为有炮台咁啊，咁我哋八九岁啊，咁就会上到嗰度地方，或者八九岁就会落到去海皮，我哋叫嗰度叫海皮、之前咧就可能系啲泳棚啊，就好远。西環我哋好遠咧，就去到西環嘅金鐘泳池、金鐘嘅泳棚啊，即係而家打卡嘅地方啊，或者係如果我哋游水咧，一係咧就係、是、海皮，海皮啊好多啲林嘅碼頭啊，嗰啲碼頭，咁跳落去其實浸你唔死呢就死，咁喺個情況裏面，係啦，我哋游水， 一勾起呢啲回憶就源源不絕嘅話題。但我哋玩個遊戲先，我哋 同埋咧就睇下咧，大家住喺嗰區咧，究竟對於一啲嘅睇法啊、選擇咧，睇下係咪一樣嘅。咁嗱，呢一個嘅小遊戲咧，就係、是、我哋有三個送風 A、B、C。咁咧就例如我今次啊邀請阿王兒咧，就先揀咗佢，揀咗出嚟之後咧，佢會有兩個 選 個選項俾大家，咁大家分別都要解答嘅，問下嘅。好，咁阿王兒先揀啦。 哇，揀邊個好啊？咁啊，我要 A 啊。 好 A 嘅 ，OK。好 A 咧，裏邊嗰兩個咧就係、是、主觀同埋客觀。 嗯， 系啦。咁呢度想问一下咧，你哋两位认为咧好嘅作品系主观判断啦，定系可以客观判断嘅咧？系啦，嗱、个作物系啦，个作品就一定系自己主观啦，系咪？即系当你创作嘅时候，但我要判断一个作品好定系唔好，呢个系靠 每個人的主觀啦，定係真係有客觀的定義定出嚟嘅咧？嗱，無論詩定係無論小説都可以。 黃兒答先啦，黃兒揀啊嘛。 OK， 我自己會覺得其實是一個相當吊詭的狀況嚟嘅，即係我自己好相信每一個讀者其實都是帶住自己唔同嘅背景啦、唔同嘅偏好啦，甚至係帶住自己唔同嘅歷史時空嘅認知同埋審美去接觸任何嘅作品，唔單止係文學，甚至係電影嘅藝術品。其實你係一個點嘅人呢？你會睇到個點樣嘅作品出嚟，咁所以每一個人都係有權去判斷自己中唔中意嗰個作品啦，或者寫得好唔好。咁但係當然我哋作為即係一個個體啦，我哋冇可能一次過知道曬所有厲害嘅作品噶嘛。好多時我哋可能會尋求一啲可能係藝評人啦，或者係學者啊，或者身邊朋友嘅一啲意見。咁佢哋嘅意見係咪就係所謂嘅客觀呢？其實呢啲人都係各自帶住自己嘅想法，係啦，去認識嗰個作品。咁我會覺得在我哋去嘗試接近一個文學作品嘅時候，我常常同即係自己嘅學生都會咁樣講，我好鼓勵佢哋自己去首先對嗰個作品有咗一種情感上面嘅連結先，你明白點解你自己中意呢個作品或者唔中意佢都冇問題嘅，你自己有個反應先，你知道你點解中意或者唔中意，然之後其他人嘅評語啊，或者係一啲學者嘅論述啊，佢哋可以幫你可能揾到一啲你冇留意到嘅細節，或者介紹一啲原來係當時個作者寫嘅時候啲歷史時空，咁樣呢其實係可以比較全面地接觸一個作品各個唔同嘅方向之餘呢，亦都保有自己嗰一個去判斷嘅能力。咁我諗咁樣會係一個我比較喜歡嘅閱讀嘅方法。 作者永遠都係第一個讀者，即係如果自己都唔鍾意呢就好難再創作落去。任光老師覺得呢，任光老師有冇諗過主觀同客觀呢個問題？ 好少諗，冇諗過呢個問題，係都係憑主觀去感應一啲作品，去讀一啲作品， 係 讀落去再可以讀落去嘅。如果將來有機會再重睇嘅時候，原來可能先發覺，哦，我點解會鍾意，或者點解唔鍾意？但係當我第一眼嘅比較直覺嘅時候，都係好主觀去選擇我自己的作品。 不過好得意嘅，有人講話作者嘅直覺或者一個評論人嘅直覺咧，其實係通過好長期嘅閱讀，所以都係好客觀嘅，即係好長期嘅閱讀，睇好多樣嘢，慢慢建立咗一種直覺出嚟。咁所以睇你個作者嘅身份啦，睇你嘅整個修養或者養成咯。不過我自己就主觀地幻想客觀，大家都中意我作品，我爭住， 因為好得意一個情況咧。嗱，你無論詩或者小説或者一啲文學作品咧，佢會有獎項噶嘛？ 哦， 係咪嗱？你有獎項，即係話咧，佢有一個客觀嘅準則嘅。但係有好多時嗰啲詩又好，文學作品或者小説，其實喺書流露緊嘅感情上面咧，其實嗰件事係好主觀噶嘛，即係好主觀嘅一個表達嚟噶嘛。但係咁點樣為之好咧？我喺度諗緊，究竟係咪評審嘅一個獎，定係一個客觀嘅獎咯？ 攞獎嚟講要問翻黃兒，因為黃兒攞獎比較多。係 喎， 唔敢當，唔敢當。飲光叔叔都係一個好厲害嘅詩人。我自己會覺得當 Mills 提到呢樣嘢嘅時候，我反而會諗起自己做文學獎評審嘅一啲經驗，就會發覺有陣時獎項感覺上好似係一個定咗喺某一個固定嘅高度嘅標準咁樣，只要能夠獲得呢一個獎項咧，就等於你獲得咗我唔知啊100分咁樣啦。咁但係我自己做評審嘅時候就會發覺，其實每一位嘅評審進入去呢一個評審嘅過程裡面，其實都係帶住自己嘅喜好同埋自己嘅一個即係審美觀去睇，所以其實我比起一個獎攞到定唔攞到咧，我覺得去睇翻個評審記錄，或者係個評審其實點解中意或者唔中意一個作品，反而係更加重要嘅一件事情。好多時未必係你個作品寫得唔好，而係可能你剛好遇到嘅嗰一啲評審喜歡嘅唔係呢一啲嘢，或者佢哋有一啲質疑，或者佢唔能夠理解你嘅事情。咁我自己有時都心虛嘅，哎呀弊啦，而家係咪已經同啲再後生一啲嘅創作人有斷層咧？佢哋講嘅一啲話題係咪我已經冇辦法理解咧？咁樣，咁我自己都會一路反思。但係就可能因為做得評審多，就會開始發覺其實評審都係人，評審都係作者同埋讀者啦。咁所以能夠盡量組到一個平衡的評審團，透過很多的商議啦，甚至是嗌交啦，去傾出一個賽果，的確是會比單獨一個人去評審是會顯得客觀，但是最終始終都是 憑住一啲主觀嘅人去評出嚟嘅。 但我估好似飲光老師咁隨意嘅作者咧，應該就唔會去處理任何評審嘅， 盡可能避免啦。 即係做評審都唔會中意係嘛？ 都係件好事嚟嘅，開心。你只係因為畢竟你都俾人評過嚇，你都要做翻一啲責任。但呢個係的確係個兩難嘅嘢嚟嘅，係同埋一齊去討論，然後出現一啲嘢，呢個過程可能係帶出自己，因為自己個人嘅時候就唔一定諗到困擾，或者因為咁而認知闊啲嘅嘢。咁呢個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不過喺做評審嘅經驗話俾我聽，通常我都係可以學習到好多嘢嘅。即係學習緊唔同作者佢哋會去寫嘅題材啦，個寫法上等等啦。而剛才即係黃怡講到嗰個叫做佢不如去睇下唔同嘅獎項啊，唔同嘅評審啊等等嘅，其實都係一個遊戲嚟。即係如果你用遊戲嘅狀態去理解咧，其實佢都係一個會令到你即係又學到啲嘢啦，又覺得好玩啦，又睇到更多嘢啦嘅一個過程啦，係嘛？ 同埋就頭先所講嗰個獎項啊呢啲咧，我都可能都會咁覺得嘅。你其實十個好主觀嘅評審去講出嗰個作品。average out 咗，即係你平均咗，其實嗰個可能就係喺評審一啲藝術作品嘅時候嘅所謂嘅一個客觀。 好啊，關於呢個創作同埋點樣去理解創作、欣賞創作咧，翻嚟繼續講，有幾好玩。繼續學人沙龍。創作最緊要好玩，咁每一集咧，我哋都會邀請嘉賓去同我哋分享一件物件嘅。咁今日請到詩人同埋作者嚟咧，應該都係分享書啦，係嘛？任光老師， 我帶咗本書嚟， 係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呢本書最近揾翻，所以喺我哋講就好開心，因為七十年代買嘅書已經係舊書嚟噶啦，咁唔容易揾到 係嚇，咁不如俾我觀眾都睇下本書係咩樣好唔好啊？ 本叫做雅克布列維詩選嘅法國一個詩人嘅中文嘅譯本嚟嘅，有人譯呢個人叫做普魯維爾，係法國好著名嘅詩人，會係一個戲劇家啦、詩人啦，同埋一個表演嘅作者嘅人一個，咁我好偶然咧，又買到一本書，好中意，好受嘅影響。哪怕呢個影響咧，即係經過咁多年睇翻自己嘅作品，咦咁似嘅，原來都喺嗰度抽翻嚟嘅，咁上下咧，似出嚟。 嗰陣時係偶然買都係講緊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啦。 嗰陣時買詩集容唔容易？仲要係譯本嘅詩集。 唔容易啦，因為第一係少。第二是不容易有尤其是一些那么小众的那么特别的，所以真的很偶然的一个很好的译本，主要是因为它短还有呢很多趣味很简洁，好原来写诗一个比较大的启发就是容易可以这么容易去写一些诗，这个一个 很大的启发，但写成这样原来一点都不容易，这个是几十年来到而家仲系喺自己榮耀喺心裏邊嘅一個一咁嘅本書。 咁不如都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當中嘅詩句，或者好啟發到你嘅一啲句子。 好啊，譬如咧，我會讀一首叫做《芭芭拉》嚇，《芭芭拉》，我相信係作者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去法國淪陷咗，去咗一個抵抗運動嘅一個詩人，之後講翻一個佢自己喺法國淪陷咗之後，佢一個生活裏面嘅場景，一個芭芭拉，一個女仔嘅名啦，應該係。咁就嗰首詩大概比較長嘅，係兩分鐘，但我會讀前面嗰少少啊，嗰個叫做芭芭拉。佢話：芭芭拉，你該記住，那天雨不停在布勒斯下着，你微笑走着，煥發狂喜，濕淋淋在雨中。芭芭拉，你該記住。雨不停在布勒斯下着，我在暹罗街与你相遇走过，你微笑着，我也微笑。记住，芭芭拉，我不认识的你，你不认识的我。记住， 至少记住那日，不要忘记一个男人躲避在一个门廊下，他叫出你的名字巴巴拉。你在雨中向他跑去，湿淋淋狂喜焕发，你把自己送进他的手臂里。巴巴拉，你该记得那件事，也不要生气，若我亲切地唤你，我亲切地呼唤我所爱的每个人，即使我只见过他们一次，我亲切地呼唤每个在爱中的人，即使我不认识他们。记住巴巴拉，不要忘记那良好快乐的雨落在你快乐的脸上，在那快乐的城中，那海上的雨落在军火库，在阿善特岛的船上。 嗯， 之后仲有嘅 系， 咁就系佢原来战争开始咗，于是话啊，嗰、那个咧，你抱喺你手中嘅人，嗰、那个同你钟情嘅人，而家点咧？佢而家仲系咪生存咧？还是遭遇咗啲咩嘢咧？咁之后就系仲有一段系，嗯， 仲有人，你有冇发觉咧？嗯，任光老师系示范咗诗作为佢嘅语言，即系读诗嘅时候咧，任光老师系再侃侃而谈， 嗯， 即系你讲得好，即系完全系一个好入到去，然后攞诗去讲嘢，多过用平时日常语言讲嘢。 系啊，我头先咧好留心啊，任光老师点样读法？系啊，首先就系好睇到系喺嗰个领域啊，即系好似喺自己个领域里边去浸淫咗喺度嗰个情况。同埋咧啊，我俾我有好强嘅感觉咧，就系因为我自己睇嘅时候咧，我系可能唔会咁读嘅，即系类似可能话芭芭拉记住，即系嗰度佢系不停地有重复嗰一个情况噶嘛。我嘅任光老师系好 single out 咗，即系特别话芭芭拉。记住，系咯，即系我唔知咧。其实我谂紧，因为阿黄怡都有讲话听阿任光老师读诗噶嘛。 嗯， 我唔知系咪真系读诗系有一个嘅自己 style 定系有个方法嘅咧？因为我即系我纯睇文字，我谂家伙又未必会咁读。 我谂诗本身有佢自己内在嘅节奏啦，同埋每一位诗人读诗都有佢自己嘅偏好同断句，同埋任光叔叔读诗系真系即系手屈一指地好听， 出咗名嘅， 系啊， 喺文坛出咗名，演绎嘅首诗。 系啊， 咁任光老师，你去即系读诗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咪阅读嘅时候内心已经嗰把声音系同时响起？即系有阵时我哋阅读系里边静音嘅，即系阅读。但你去读诗是不是都是好像刚才跟我们演绎诗一样用这种的进入点 去读诗呢？ 读诗其实讲嘢啦，是啦，即是跟讲嘢，我们读诗或者是讲嘢或者唱歌有什么办法可以不一定办法来的。讲嘢咁自然，或者读书咁清楚，或者唱歌咁动听，呢个系可能我睇人哋嘅嘢里边感受得到。但做唔容易做，但系一样嘢自然啲，你将啲嘢讲出嚟，呢个好主要嘅嘢，即系比较重要。我嚟讲就好重要，亦都系比较自然嘅嘢嚟嘅。 嗯嗯，刚才你介绍嘅玻璃维修师就个主题比较沉重，同我哋一般印象中你嘅诗咧。又好似有啲唔同，呢一个系咪一个有意识嘅分嘢？即系我学习就系学习佢嘅形式、佢嘅风格，定系还是哦都唔系嘅，都系好自自然然而生，即系喺唔同嘅环境、唔同嘅遭遇就会写出唔同嘅嘢。 我谂后边嘅相似啲啦，唔同嘅环境、唔同嘅遭遇，我谂嗰啲嘢有时系会自己生发出嚟。 咁但系呢位法国诗人有冇一啲都系轻巧啲？生活啲嘅诗 啊，哪怕好轻巧嘅，其实都系 沉重、 容易。 因为嗰时背景系二战，系咪？ 呢个固然之系一个二战啦，哪怕抽离啲，唔系一个二战嘅情况。有一首叫《无题诗》，我都想介绍俾大家睇。第一首《无题诗》吓，佢系好短嘅。睇下呢几句说话啊，轻巧到咩程度，又沉重到咩程度？嗰首诗叫《无题》，一二三四五六系六句啫。佢话上帝惊醒了亚当和夏娃，他跟他们说：请继续吧，别受我的阻碍，就当我不在这里。无题啊，好轻巧。 我先问一样啫，其实咧，我成日见啲 有啲詩作啊，或者有啲咧，佢成日都會當無題。嗯、我其實我想像唔到個作者點解會作無題嘅，因為佢可能寫嘅時候，佢會已經有一啲諗法噶啦嘛。係啦，但係佢又擺一個無題，定係無題喺你寫作裏面係有特別另一個意思嘅咧？ 呢個問題我都諗過，但我諗到而家都係，如果叫我，假如首先係我寫嘅，要我舉起個題目，我起一個咩題目呢、我呢幾十年嚟都起唔到呢個題目。 但係你啲題目就都係好通常好長，好多細節，好多好多好玩嘅東西。不過我估無題呢一個喺整個現代主義裏面，無論係文學啦或者視覺藝術嘅風潮裏面咧，當時都係一個好多人會用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想去唔好將個題去影響住我哋 影響住讀者 係啦嘅嗰個。理解啦，诠释啦，咁喺度不如都问一下王怡先，王怡都准备咗另一本书同我哋介绍。 系咁啊，我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嘅就系西西嘅《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咁啊，基本上喜欢香港文学嘅人应该都已经听过啦，甚至睇过啦，甚至 喜欢西西嘅朋友都会听过王怡去讲西西。 系啦，我觉得自己就嚟变成一个西西嘅传教士咁样。咁但系的确系真系，我觉得西西对于我嚟讲喺创作上系一个启蒙嘅角色。咁我都。好幸運地喺西西在生嘅時候可以成為佢嘅朋友，真係同佢討論到一啲創作嘅事情，甚至係曾經有幸將佢嘅兩個喺呢一本書裡面嘅短篇小說啦，即係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同埋感冒呢兩篇嘅短篇小說，去改編成為一個粵語室內歌劇，叫做《兩個女子》，咁就係、是由呢個香港藝術節嗰陣時去做咗一個嘅公演。咁會想同大家介紹呢一本書，係因為佢真係同我創作嘅起點好有關係。咁我好好彩啦，喺讀中學嘅時候已經可以參加到學校嘅老師邀請一啲香港作家嚟學校主講嘅創作課。咁嗰陣時嗰個師資陣容之豪華咧， 有咩人？ 有董啟章嘅，係啦。咁大家通常而家聽我咁樣講，大家都哇，點解可以有咁樣咁豪華嘅事情？咁我的確係好好彩。咁當然呢啲老師嘅書單亦都唔嘢少啦，即係講緊係。諾貝爾獎得獎人的作品啊，《大江健三郎》啊，或者是一些外國的經典，卡爾維諾、卡夫卡。咁在香港的部分，亦都有很多香港當代作家的作品，就是那陣時在課堂上面認識到，其中一位就是西西。咁我特別喜歡《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呢一本書本身咧，除咗係因為佢收錄咗好多我好喜歡嘅西西嘅短篇小說啦，同埋佢入邊咧有一啲部分咧係佢同何福仁先生嘅對談，去講翻佢寫作呢一啲小說嘅時候，其實考慮過啲乜嘢？我覺得呢一樣嘢其實係對於一個學寫作啦，或者係喜歡閱讀，想俾一般嘅讀者再深一步去認識一個作品嘅人咧，好好嘅一種學習素材嚟嘅。即係當我哋直接睇到作品。嘅時候，我哋知道佢出嚟嘅藝術效果係點樣啊？或者西西好出名就係即係上體裁衣咁樣，會為每一篇小説每一個題材去選擇一個最適合嘅語言啊、風格啊、結構去寫個故仔。呢啲當然對我自己嘅寫作風格影響好深，但係睇翻後邊嘅嗰種對談咧，就會發覺原來西西喺。揀呢一啲寫作工具嘅時候，諗咗好多嘢，可能係佢點樣睇到一個新聞圖片之後，受到啟發就寫咗魚之雕塑，或者係佢點解會喺呢一啲小說裏面咁常使用到一啲嘅童話故事作為素材呢？童話故事作為一種全人類都認識嘅經典文學嘅素材，點樣可以俾我哋動用嚟寫出一啲淨係屬於我哋當下嘅新嘅故事呢？咁我覺得呢一種已經係超越咗一般讀者去閱讀嘅時候嘅角度啦，已經可以係嘗試成為一個作者的方法去看每一個的作品，我覺得由這個這樣的跨越，由純粹的讀者變成想去學習怎樣寫到的作者呢，這樣就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學習的一 步。你這個跨越就是從一個讀者變成朋友添。 嗯， 你嗰時有冇待定一啲問題係即係一路都聽唔到？你同何福仁傾嘅時候都冇講過有冇待定啲問題問曬。 我嗰陣時太緊張啦，唔夠膽待住個朱古力啫咁樣。即係嗰陣時就我記得又係好似任光叔叔咁樣啦，就係、是我知道西西有喺報刊上面有閱讀到我嘅作品，咁但係大家都知道西西非常之低調啦，比任光叔叔更低調啦。要見到佢並唔容易嘅。咁剛好嗰一年咧，我就同西西一齊喺一 本嘅周刊上面有專欄，咁然之後有位共同朋友就忽然之間打電話俾我，喂，黃兒，西西話想約你飲下午茶喎，咁樣，咁就忽然之間覺得，哇，我嘅願望要成真啦、啊， 都係揾你食嘢， 誒係，我哋好中意食嘢嘅其實，咁誒、去到見到佢嘅時候，當然就好緊張啊，我好中意你嘅作品㗎，咁樣，咁誒、後來就當然係可以喺各種各樣嘅一齊食嘢啊，誒、飲紅豆冰啊嘅過程裡面，得閒就問一下西西啊，其實你點樣睇呢一個作品呢，或者係啊，如果我哋要將你嘅作品改編嘅時候，可唔可以咁樣做呢？我覺得其實係喺呢一啲咁樣嘅比較非正式嘅狀況之下，好多時先至係可以真正放低嗰一種前輩或者後輩嘅嗰一種嘅距離啦，或者係好似好想快啲知道答案嘅嗰種心急，而係慢慢地認識咗彼此先。 係， 不如我哋再得閒就傾兩句啊，咁樣。 係，從飲江老師同埋黃兒分享嘅書咧。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作的好玩呢，除了输出还有输入，看好的作品写好的作品。下一节继续谈。翻嚟今晚第四節嘅學人沙龍，繼續咧創作最緊要好玩。咁我哋咧繼續同飲江老師啦，同埋黃兒一齊傾偈啦。咁講一個創作好似不能迴避嘅問題喎， 靈感咯。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我都好有興趣想知。有時阿飲江老師，你創作咗咁耐啦，半個世紀，其實你有冇試過係真係冇靈感嘅咧？即係或者有一段時間，我無論點樣，我都諗唔到有啲點樣嘅意見 idea 去寫作。有冇試過 咧？好多次，呢個係我日常嚟嘅，係經常係咁樣。 嗯， 偶然間有啲嘢觸發到自己寫到啲嘢，寫咗落嚟仲可以繼續或者完成完整呢個偶然嘅嘢。所以塞住啊，係經常發生嘅。 咁你點樣去處理解決呢？即 或者放得佢啦，或者 系 有时系佢，有啲系一种技术嘅问题，有啲系自己准备得唔够问题，有啲根本都唔系一个问题，你唔需要困扰嘅问题，呢个都系因为唔同嘅缘故，令到自己系处喺一个咁嘅状态。 塞住系一个问题啦，但另一个系持续力嘅问题，即系塞住唔紧要啊，咁你要再開始翻嘛，有時塞住咗個問題就係我擺低咗隻 頭， 即係除非好似我同黃兒可能都會面對呢個問題，就係咁都冇得夾硬唔做嘢嘅，因為個難仲喺度噶嘛，即係你點都要為咗個專欄，你要繼續去做。但係汪老師寫詩就嗱，剛才講啦，隨意啦，又未必一定有稿期啦，咁樣嗰種持續地揾到鼓勵自己繼續寫，或者呢個先擺低，咁寫其他嗰、那個有冇一個方法去鼓勵自己繼續即係。攞翻起繼續寫嘅， 可能係有啲靈感嚟探訪你，你唔去拒絕佢，而係咁嘅情況嘅。如果你去揾，唔一定係揾到嘅，係啊嘛。有啲偶然嘅嘢發生，你其中同你相近嘅嘢，或者點講咧，係好多唔同嘅方嘅情況裏邊咧，先至。可能呢個寫作會發生或者完成嘅， 所以你冇一個叫做必殺技，我要揾靈感嘅方法或者狀態冇嘅，冇 可以嘅。你寫出嚟咪一個作品咯，但呢個作品就係好已經知嘅作品，一個或者係你自己都未必喺從中你都得到一個喜悦嘅作品咯。但係如果有啲偶然嘅突發嘅嘢，而呢個加上一啲機緣巧合啊，咁可能係有啲新嘅嘢同自己打交道，咁你講 有冇發覺？通常嗰啲靈感嚟揾你嘅時間咧，係邊一啲時候咧？或者你做緊啲乜嘢嘅時候咧？有冇 嘅因應唔同嘅情況裏邊發生嚇、譬如行街啊，撞到啊，遇到嘅事啊，同啱啱發生嘅嘢，幾樣嘢加埋嘅時候，可能就會某啲句子會出現，或者某啲段落會形成，或者某首詩終於都寫成啦。 黃怡咧，黃怡有冇有冇方法？即係例如我咧，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我真係完全唔知道做緊咩嘅時候咧，即係我就會去抄書嘅，即係我會攞本書嚟抄嘅。抄到咁上下咧，我就好似知道自己想要寫咩咁，我就好似借咗人哋作者個靈魂俾我用一陣嘅一個方法。你有冇一啲咁樣嘅方法嘅？定係你都係好隨意？ 我自己嘅話，其實都唔係一個秘技嘅，而係我嘅習慣係我好中意keep 清單嘅， 清單係咩啫？ 係啦，即係比如話我自己其實係寫報紙嘅專欄出身嘅，咁其實係好辛苦嘅。你想象每個禮拜都要交到一模一樣長度、質素係同一水平甚至更好嘅作品，係好辛苦，好辛苦。咁我嘅處理方法就係我唔係淨係埋台嗰一刻先至去揾嗰啲素材，而係我成個禮拜都係喺度收集緊素材。我見到有一樣嘢佢可能有機會成為我小説裡面嘅材料咧，我就記錄低寫喺清單度。先收咗先，可能上上下堂，咦？等等先，有个奇怪嘅概念，咁又写低先，未必要即刻攞出嚟用嘅。好似你个厨房，你备好咗个香料，你腌好咗兜肉，咁到要嘅时候咧，就可以即刻召唤翻佢出嚟。咁我谂我自己嘅一个写作习惯就会系咁样啦，长时间帮自己准备好一个好大嘅素材库，个清单里面可能系一啲嘅细节啊，或者系一啲写作嘅点子啊，或者可以发挥嘅主题。咁到需要攞出嚟用嘅时候，就望下张清单。有啲乜嘢可以組合，或者有啲乜嘢係可以發芽成為新嘅事情，咁所以真係無時無刻，就算唔喺書台前面，其實都係做緊一個創作嘅準備咯。 所以會比較少一啲情況，你係冇乜靈感嘅，因為你總會喺個清單裏面咧都可以叫做激發到你有某一啲嘅諗法。 會啊，會啊。 嗯，因為咧其實頭先阿飲光老師咧講嗰個情況咧，我覺得係同係即係你話喺心理學裏面去講靈感咧，係幾切合嘅。因為首先靈感喺心理學裏面就係聯想，而且係你生活同經驗嘅聯想，即係你嘅生活同經驗究竟你可以聯想到啲乜嘢，跟住嗰個咧就會突然間有一個想法。咁、那個想法咧係短暫嘅。係啦，即係話如果你唔作低咧，你係唔會記得嘅。又或者咧，如果你唔去行呢個叫做生活同經驗嘅嘢咧，即係例如頭先所講嘅就係、是、我會落去可能街行下咯，放鬆咯，唔強求咯咁樣。因為反而咧最強求，而且揾人傾偈咧係最破壞靈感嘅。 哦，係咩？ 係啊，即係話如果當你冇靈感嘅時候咧，你去試下揾人啊，除非你係揾嗰個人係真係可以好不嬲都係佢好，例如揾西西嚟傾下，即係以前係啦，或者睇下佢嘅作品，或者同某一啲你好中意嘅人去傾，咁呢啲係。但係你一啲嘅社交上嘅聯誼咧，係難嘅，反而 消耗多啲 係嘛？係啊，反而你自己可能行下街，係isolation 咧，係幫到諗靈感嘅。 係咪？你哋都係咪經歷咗咁嘅狀況？ 嗯，或者有一個我讀首詩好唔好啊？一首詩咧，好容易去講咧。點解偶然間咧就會寫到一首咁嘅詩？ 好啊，好啊。 咁都係一位偶然嘅緣故。咁呢首詩咧，佢話路途遇上那女子。就怀念失许晓辉，许晓辉应该是前几年过去一个民政局的副局长许晓辉，很尊敬的女士，虽然我们没什么交往，刚刚那段时间刚刚她应该是突然间这个消息她不在这里，这个就 是路上遇上那女子，是我放工，我之前是做事是有通宵的，这个路上就我翻完就通宵之后放工在路上遇到一个女子，咁首诗就叫路途遇上那女子，怀许晓辉。早上回家路途，美丽女子微笑递我一传单，去睇睇啊，先生，湾仔会展中心啊 ，Affordable Art Fair。瞥了一眼传单，我一时失神，买得起的。会展中心，我真想让我遇见那女子，并画中女子无止尽碌卡 ，living with art 1001夜，值得晚晚加班，通宵达旦，土耳其君士坦丁堡海运大厦海底泵房，通达博斯普鲁斯海峡，摇橹摇船摇动一支大铁不太铁链都唔拘。 人生何幸晨光熙微，回家路途有女子微笑，告诉你有买得起的艺术品和会展中心，由你冠名，你会写上他名字，路途遇上那女子。就咁偶然嘅情况里面呢，係写到出嚟一首诗歌囉。咁对我嚟讲都係一个奇遇嚟嘅。 嗯，我谂任光老师就係示范咗嗰种喺创作里面嘅偶然性。即係我哋一路都强调啊，点样去諗方法啊，搵方法啊去。但係其实嗰个偶然性係有阵时真係灵机一触。但係又咁讲喎，灵机一触就讲到好原因啦。灵机一触背后呢，可能係同世界嘅敏感同观察有关。即係黃怡都係用貓字去㗎嘛。而貓就係呢種特性呢，即係佢係佢喺自己個位置有種自信同埋立足點，但係呢佢真係敏感於個世界，觀察世界。呢個係咪都係你即係作為作者嘅一個創作嘅立場呢？ 都是的，即是我发觉我是比好像一般的人更加敏锐于一些通常大家看到就会略过了的细节，或者是两件事物之间那个联系可以我跳得比较远。那这个是可能是我的脑天生就比较奇怪一点，或者其实也是一种的训练来的。我哋常常讲到话创作系一件好玩嘅事，其实嗰个好玩好多时系包含咗呢一种嘅跳跃。我哋可唔可以唔好淨系坐定定，用一个正正经经嘅人类嘅视角去望呢个世界，见到一隻杯就系一隻杯呢？如果我系一隻猫，我见到呢隻杯佢可以系好多嘢嚟㗎喎，佢可以系我个王座，我而家可以坐落去㗎喎，或者我可以当佢系玩具，或者我可以当佢系敌人，我而家就要将佢推到去台嘅边缘㗎喎。咁如果我哋能够喺创作嘅时候摆脱咗嗰一啲大家都会一见到就觉得系咁样嘅直觉嘅嘢，或者我淨系见到隻杯，我又见唔到佢里面其实可能有特殊嘅质地呀、温度呀呢一啲嘅唔同感官嘅细节嘅时候，咁样呢我哋其实只要拓阔咗一件事物可以俾到我哋嘅刺激同埋我哋嘅联想，咁你可以写嘅嘢就会忽然之间变得非常非常之多啦。 我哋每一集咧都会邀请我哋嘅嘉宾咧俾啲寄语俾我哋年青人嘅，咁不如咁样啦，我先问阿黄怡啊，你有啲咩寄语俾我哋年青人？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下对呢个世界嘅各种可能性抱有更加多嘅好奇啦。可能系年轻人可以试下理解一下年长嘅人系一个点嘅处境啊，或者系男仔可以理解一下女仔有啲咩特殊嘅处境啊。我觉得咁样系除咗做创作之外咧，一般我哋日常生活都可以多咗更加多嘅得着嘅。 任江老师咧， 我即系简单觉得两句说话，系未尝不好，未尝不可。 未尝不好，未尝不可，一句充满余韵、充满诗意嘅寄语，我谂大家都会同我一样咧，慢慢去细味。刚才讲到啦，脑闭塞嘅时候咧，我会去抄书。下次我知道抄边个嘅书啦，饮光嘅诗集。下次再倾，希望大家继续留意学人沙龙。Thank you.